深感忧虑，当地其他传媒机构的安全亦令人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空袭传媒机构所在大楼深感不安，又对有平民在空袭中伤亡感到沮丧。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系天气系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同埋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谈规划论选举。 女女呀，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呀，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呀。女女呀，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鍾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保护生命，关怀常困，维护尊严，提名区去参加印度年长好吗？ 梗系好啦！ 想嘉许好人好事， 就即刻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长。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他们是 最佳拍档。一个用手语演出的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由相见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日。廣東廣西咁咧就酷熱天氣警告咧生效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出門口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帶備水啊、遮啊，同埋即係著衫方面咧都唔好著太深色啊。咁咧就廣東廣西今日星期日老店咧就而家講緊嘢呢位咧就係盧偉力我啦，咁喺我對面嘅就有山金老人，咁啊岑日飛，咁啊岑日飛好似瘦咗少少。 好事啫， 好似瘦咗少少。 千金难买老年瘦 啊！唉、哎，系啊，身体健康啊。咁另外咧就系万玉麟，咁咧就 早晨， 系啦，就系即系我哋嘅新进啊。啊，咁啊，当然话新进咧，其实都已经有一年， 超过 一年啊，开咗咪一年噶啦。 系啊， 咁啊。 咁啊，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是、一个古老嘅题目，孝义。咁而且咧，古老得嚟咧就好正经啊！即系我哋广东广西嘅节目咧，就系、是、听众点题噶嘛。 系啊，系。 咁咧就系、是、已经系有差唔多十几二十年嘅传统噶啦。 嗯。 咁但系咧点下点下咧，嗰啲题目咧就其实系本身咧系一个复杂嘅题目嚟嘅。 系。 乜乜与乜乜。物物與物物咁樣咧，即係產生一種所謂對比或者並置或者係辯證嘅關係嘅。咁反為咧近呢段時間咧，就好少見到一啲咧簡單直接，譬如今日呢個題目孝義， 冇錯。 咁當然可能咧孝義本身呢個題目或者呢個領域咧，又係簡單直接嘅，即係唔係一啲乜嘢複雜嘅事情，雖然佢係大義嚇、啊，即係好宏大嘅。古今中外都可能係涉及到噶啦。咁我哋廣東廣西點去講呢個問題咧？咁啦，不如咧，我哋請山金老人同我哋打下裝先。 嗱，依個聽眾出孝義咧，佢係直接了當嘅。 嗯。 咁我哋直接了當去了解咧，就係孝嘅意義。孝義嘛，但你我哋譬如我哋嘅監製亦都可以展釋，都可以東，佢就將佢拆開咗，孝與義，咁你咧孝同義係兩個概念，咁啊孝與義咧，其實講義咧，我哋依個廣東廣西節目都講好多次啦，講個公義啦，講個正義啦，咁啊孝比較少講，但你要將孝同義撈埋一齊咧，亦都啱嘅，都可以講嘅。如果你唔係講孝嘅意義，而係孝同埋義呢兩個概念點樣能夠搭接搭埋一齊咧？咁好簡單，因為義咧，通常我哋講叫做譬如項羽嘅依、這個原道解釋嘅義嘅，恨義義之為義義，義嘅意思就係正當性，啲英文亦做 righteousness， 即係啱唔啱合唔合理。所以你講孝同義啊，如果依兩個概念撈埋嚟講孝義都 OK， 因為點講啊？又好簡單，都係集中嚟孝，但係咧。合理的孝，孝可分有兩種，一種是合理的孝，一種是不合理的孝。 Okay， 不合理的孝呢，那我們就已經有那個 term 了，叫做愚孝，叫愚孝。即是孝呢，不是說那個孝就大了的，有些叫愚孝是不合理的，那就可以說。但其實我覺得我們今天都是集中講孝，即是不需要講得太扯得太遠，其實總講孝呢都很多是可以說，是吧，盧偉 力？那玉麟兄呢，你又怎樣去理解呢個題目嚇、啊，即係因為你係讀財務噶嘛，經濟噶嘛嚇。 初接到 order 嘅時候咧，聽落去咦都好似係唔一樣嘢，剩兩樣嘢咧。咁後來我諗下，好似阿岑老師正話咁講，或者你係開場先講，喂，應該可能都係兩樣嘢喎，係嘛？有冇對立面咧？孝同義當發生問題嘅時候，咁就用呢個思維去考啊。不過咧，加插少少題外話落去啦。今日咧就係我哋5月16日星期日，我哋就講孝義。呢一日咧，剛剛如果我哋數翻50多年前咧，1966年咧， 我都一張大字報 啊，就係516通知，發表516通知。咁五一六通知同孝義啊冇扯唔到咩關係嘅。不過咧，令我諗起咧，當其時啲紅衛兵有句口號啊，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咁啊都講咗個親字出嚟，咁啊。夾硬我喺度啊，扯咗上今日嗰個孝義嗰度去睇下啦。 係啊，哦，咁咪可以講埋忠， 係冇錯。 你毛主席親啊，嗰個係忠嘅問題，即係而家話就樣成都話要效忠，效忠特區政府，效忠基本法，呢啲咪都係忠。 咁 啊，就變咗係一個更 呢個問題響第響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有位叫劉賓雁嘅。 聽過， 咁佢咧就一個新聞工作者好出名啦嚇，咁佢咧就提倡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就叫第二種忠誠啊。 嗯， 咁即係話第一種忠誠咧，就係譬如話你忠於嗰個組織嗰個團隊，呢個就表面上嘅第一種忠誠。第二種忠誠咧，就係忠於呢個團隊所相信嘅嘢。呢、这個就是第二種忠誠，咁佢就話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太多組織喺歷史上邊用第一種忠誠嚟到壓榨所有堅持 啊、更高的主意、更高的信仰的人。所以今日话，譬如屈原是被后来后世的人呢尊称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嚟嘅。 系， 但是当年呢他是被逐出楚国的，咁所以佢当时呢是一个叛国吓、啊、背叛的人。咁所以即系我哋点样去理解吓呢、啊、件事本身呢，其实亦都可能同福柯即系法国嘅哲学家所讲，同个权力关系、啊、都有关系嘅。咁但系咧，我突然间想将呢个题目咧，我谂起即系我接到呢个题目咧，我就谂起《三字经》。 嗯， 《三字经》里边有一段咧就系咁讲嘅，佢话：首孝悌，次见民，识某数，知某文。文就系文章个文啦，见民就系即系识见啦。咁于是个问题就系、是。点解首孝悌，然后次见民呢？咁即系话对于即系小朋友嘅修养啊，即系你教育小朋友，首先要教佢咧，孝敬父母，兄弟有爱吓，咁、啊、孝悌啊嘛，咁即系呢类嘅嘢，即系道德方面嘅伦理方面嘅嘢，然后先至轮到吓。啊花鳥禽魚、啊、天地、啊、萬物咁，即係見聞啦嚇。邊、啊、度地理天文地理咁見聞。咁我就想話將呢個問題孝義嚇、啊、孝係乜嘢嘢？孝有啲咩要去遵循嘅？都理解究竟佢同其他我哋都要遵循嘅一啲原則嘅嗰個序列關係、 嗯、 啊。即係譬如喺資本主義社會。吓、啊，系咪钱系一切呢？原来可能孝呢个问题吓、啊，对父母对亲人嘅关顾，可能系重要过钱嘅、哦。咁会即于是对于我哋创作具体嚟讲，就系你系一个你系一个好点讲有限资源嘅人，你点样喺有限资源里边拨出你嘅资源嚟到去侍奉？啊、你的上一輩呢、 嗯、 而往往現在看到的很多香港的具體情況呢，就是那些爸爸媽媽、跟那個兒子呢好像有一樣東西呢，就是叫做、衰仔子、啊、什麼這樣、嗯、即是在社會福利上面呢、嗯、即是說、這個爸爸媽媽我沒有能力照顧了，希望可以申請一些綜援、啊、什麼 很多這些事。所以我就開始想究竟即系喺社会嘅行为实践、人生实践里边，孝呢样嘢同所有其他嘅嘢拼埋一齐，佢嘅摆位喺边度？或者喺唔同嘅时代，佢嘅摆位会唔会变化？而家系2021年，经历咗咁多嘅嘢之后，吓、啊、科技嘅进步。社會的動盪、國際的政治，咁孝呢樣嘢相對於其他嘢嘅關係係點？就等於頭先阿玉倫卿講，喺文化大革命期間，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嚇、啊、咁就已經係好明顯，孝呢樣嘢其實就唔及得其他嘢啦。咁所以即係喺唔同嘅時代或者唔同嘅文化，孝嗰個位置可能有改變。咁但系我哋今日孝义本身，首先要好似山金老人咁讲，佢系乜嘢先？孝包括乜嘢内涵嘅？呢啲内涵系点样形成嘅？响外国或者系日本呢啲即系远东嘅地方，同埋我哋中国又系有啲咩差异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我哋今日广东广西可以讲。 系啊，好有趣啊！即系个题目好广。我谂咧，正话阿卢兄你讲嗰样嘢，即系个孝包括咩咧？因要请阿岑老师，即系我谂呢个仁爱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边淋漓尽致啦。即系《论语》啊、《孟子》几部书里边都讲好多。 嗯， 我自己去睇咧，你正话讲一样嘢，我好认同咧，就系话个时代转变。對孝嗰個睇法係點樣樣？嗱，譬如我哋中國農業社會以前冇交通啦，嚇一般你都係住喺間祖屋，有塊田分咗俾你，咁啊爺傳 父親父親傳仔一路傳落去都係嗰笪地啊。咁啊，到我哋近呢一百幾年講啊，祠堂分燒肉啊，咁分豬肉都係呢個 concept 啦，即係呢個概念係可以講人口唔流動啊。咁你嗰個老人服務自然，我諗係喺啲子孫身上。咁亦都中國社會不嬲都冇乜福利的问题，我们不是什么福利主义，但是集体生活，就是一个都是大家族的主义。那你变了所说什么膝下什么那些很尊敬老人啊，就是群在一起，就是在社会的上面去看。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不论香港、中国、台湾啊，到到西欧、美国，各国家一开放，交通一发达，你怎样侍奉父母呢？咁啊，引申好多問題出嚟。老人服務，咁邊個有錢都要喎？咁當然我有錢，我請四五個護士照顧，係咪個個得咧？未必。咁有啲頭先你講到啲衰仔子，有啲係假嘅，即係啲人想攞多啲政府嘅福利咁解啫。佢唔係真係衰仔，但係形式上簽咗佢就攞多啲公帑去幫屋企人咁樣嘅。咁但係都係一個福利問題或者老人福利問題，喺古時其實就係話你自己屋企照曬咯，照顧曬咯，係嘛？ 即係照顧老人啊！即係年老力衰呢個係自然規律。咁由乜嘢人去照顧老人家？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咁響以前嘅社會，咁就係由家人去照顧，由族人去照顧。咁可能現代社會家人族人之外，仲有一啲其他嘅社會服務，咁於是之間嘅平衡關係係點樣？點樣喺呢種咁嘅平衡裏邊體現孝之義咧？咁呢個就係我哋都可以討論嘅問題。 嗱，依個咧有個我哋要講嘅問題就係孝嘅特色，就話咧孝咧其實係本來係一個局限喺一個人倫的關係，即是說我們跟父母和兄長之間的關係 是 一種很倫理性 的，但是呢將這個孝本身呢將它政治化，那變成就複雜了，即是說孝本來是一個親情，但你將它政治化了呢，那變成孝是另一個概念，就是通過孝我們叫以孝治國，那變成是一個政治原則，一個政治哲學，這是兩個層次。第一個首先將呢個孝推廣到政治嗰個人咧，就係孔子。孔子咧喺《論語學而》篇有句好出名嘅講法咧，就孝弟之義啊。佢講孝弟啊，弟就樹身邊嘅兄弟嘅弟啊。個弟就表示係敬愛兄長、孝順父母、敬愛兄長依樣嘢咧。如果有孝弟之義咧，而好犯上者鮮矣，即係話咧，你如果有呢個孝弟依種咁樣嘅行為咧，你就唔會以下犯上，嗱，呢個就是政治嚟噶，即係在上者你唔會犯上噶，所以如果以孔子睇翻今日香港，點解咁多年青人上街啊？孔子一句講曬，因為唔孝順咯，啲細路，唔聽爸爸媽媽話咯，咪上街咯，呢個就孔子2500年前講嘅。咁而家跟住講，如果係若不好犯上咧，而能夠亂之氣咧，就係未之有日係冇可能嘅事，因為你哋個個唔聽阿爸阿媽話，所以先至亂嚟。咁呢個就將孝政治化，但係如果你唔將佢政治化，唔作為一個管治之道咧，純粹睇孝咧，咁你呢個動物都有噶啦，動物就唔會將孝政治化嘅。嗱，所以你喺《增廣賢文》度俾舉咗三種動物，三種動物係有孝，但係冇將佢政治化。一種就鴨，烏鴨，鴨有反暴之義，即係話嗰啲鴨咧，啲老烏鴨咧食唔到嘢嘅，咁啲烏鴨仔咧就將佢食嗰啲嘢咧吐翻出嚟。喂只老烏鴉，咁呢個係啊種孝順係咪？冇政治化嘅，純粹話哎呀我媽咪食唔到嘢喎，佢要將佢食嗰啲嘢咧吐咗出嚟。咁然後第二講個第二種動物就羊，羊有跪乳之恩，點樣跪乳咧？就話羊咧喂啲媽咪個羊媽咪啊喂羊飲奶嘅人咧，喂個羊係跪低嚟飲嘅。咁佢我哋解讀就話佢咁樣個跪低係感恩。所以羊有跪乳之恩，第三樣嘢就講馬，好少人提嘅，好多人就講羊有跪乳之恩，鴨有反哺之恩，就講只馬咧就無偷母之心，因為無偷母之心好多人唔明喎，咩叫無偷母之恩？因為馬咧唔認得媽咪嘅， 咁啊啲馬咧，通常就會同啲黐馬、啲公羊馬、二馬咧、細馬咧、公馬咧，就會同啲黐馬交配。 嗯。 咁啊交配嘅時候，佢萬一喂交配嗰只係佢媽咪嚟，咪大劑。咁依個係反我哋講叫亂倫啊嘛。 嗯。 我哋人間叫亂倫，但馬都唔會亂倫。佢係要點樣分辨嗰只馬係咪佢媽咪？咁佢就會做一個行為，就話因為馬咧嘅嗅覺同埋味覺係特別。 嗯， 敏感嘅， 嗯， 佢用佢个味觉同个嗅觉，诶，知道嗰只马系咪个妈咪，咁佢点啊？用个鼻闻一闻嗰个母马，我哋讲个母马个阴道，同埋舔一攞条脷舐一舐佢嘅阴道，咁你知道啊？依个系妈咪嚟噶，未搞，唔交配， 嗯， 即系马有无马无偷母之心啊，即系佢定嗱，依啲咧同冇政治无关嘅，纯粹系咩？純粹一樣，但我哋中國人咧，將個孝咧擴充到將佢擴展延伸，咁啊去到喺度講話，要話父要子亡，子就不得不亡；君要臣死，就臣不得不死。嗱，呢個就問題推廣到呢啲，俾你係一種愚忠愚孝啊，去到嗰度啦，係嘛？將只政治化咗。如果你純粹唔搞政治 ，OK 噶嘛？我哋講個孝字啊。 咁老師請教你咧，就係話只馬如果係咁，佢要。exclude 即是佢要被记咗呢样嘢，系佢冇人教佢啊，佢自己啊嘛，天性。咁问题系动物嗰个需求啊，还是系佢个生理问题咧？嗱，动物系动物性啊嘛，人系人性啊嘛，我哋分咗出嚟啦已经。咁呢、這个系咪一个动物佢个需求嘅问题咧？生理需求咧？个问题咧，有冇动物学家去研究下呢样嘢？即系少人讲马嘅，你讲得 系少人讲马咧，好少唔知道原来马有呢个咁嘅行为，啲、天性嚟嘅。 系， 总之佢就唔会同妈咪交配。 哦， 啊，咁呢 啲呢个咧就涉及到哲学嘅问题啦。 嗯， 即系唔会啊，定系佢知道唔能够啊？啊、即不會和不能夠呢是兩個不同的、我們的行為的範疇，即是、譬如說一個、不識英文的人，他是不會用英文跟人溝通的， 一定啦、 但其實他是不能夠用英文跟人溝通， 他沒有那個知識嘛， 是吧？他因為他不識英文嘛， 動物那些是講本能的嘛，我就想問的問題就是本能的嘛， 是 蜘蛛就是蜘蛛公的本能來的， 是 要他這樣做， 所以我們未罵人，因為人這個是孟子說話人是好過禽獸嘛，但我們罵人的句說話就是，如果你跟動物本身所表現出來，人可能還衰過禽獸，叫做禽獸不如， 是 吧？即係你慈烏塞其母，阿土哀音，佢都係有依個動物本身有孝嗰種表現出嚟、 嗯。我比較傾向咧馬嗰個情況咧，應該係唔能夠，即係話咧佢舐一舐，即刻咧引起佢嗰個身體嘅一啲 一個反應， 負面反應，所以就唔能夠進一步做。如果唔會咧，就係、是。 佢可以做，但佢唔做。 系、這、啦、 個， 可以做，但系唔做，就唔会系啦。 应该就马冇是非心噶。 所以依啲揾啲动物专家讲，究竟系 请教下啫，好有趣呢个问题。 系好有趣啊！啊，因为佢系唔能够啊，但系可能因为佢不会唔想而搞到佢唔能够咧，都有呢个咁嘅 都有呢种情况， 直接关 系 喎。 系。 不过我因为我自己亲身经验养过一个猫咧， 系 咁我就发觉咧，原来猫咧。佢其實都有好多嘢咧，係有智慧同埋有人性嘅。即係譬如舉例子，我唔覺意踢到佢，佢好痛，哇！踢我 係 咁啊，跑咗開去幾一兩公尺，咁然後咧停一停低，睇下發生咩事，然後佢會慢慢行翻埋嚟。用個頸後面嗰啲，即係貓用頸後面嗰啲，揩一揩我腳，即係話咧，即係唔緊要啦，咁即係咁上下，即係我嘅感受係咁啊，即係話即使係貓咁嘅生物，其實對於一啲行為啊，佢本身係我哋可以好簡單理解為係一啲同你建立某種關聯嘅行為嚟嘅，係有倫理性嘅。所以都唔係純粹簡單禽獸二字可以説明曬動物啊， 咁佢或者佢帶咗丁哆嘅人性啊喺度，冇絕對啊，係嘛？ 冇絕對。 丁哆咁即係等人咁帶好多動物性落嚟弊啦，好兇殘啊，啊好唔顧啲 嘅。 係 啊，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命題，係一個法國嘅符號學家、結構符號學家嚇，即係話人有人性，動物有動物性， 係， 但係動物。如果有人性的是怎样去说明呢？人如果有动物性的、又是怎样说明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建构了他的叫矩阵结构主义。现在我们广东广西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孝义。 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四岁男童日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未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仍未找到源头感到非常担心。由于今次牵涉多名儿童要检疫，已经安排他们和家人陪同下入住指定酒店检疫，社署会安排儿童书籍和玩具，亦已经提醒酒店供应适合小朋友的食物。对于早前有检疫人士进食中心膳食供应商的食物之后，怀疑出现食物中毒，陈肇始批评有关食物供应商强差人意，食环署会处理检控等问题，当局已经立即特事特办，另觅供应商。他又说，就检疫中心方面会改善有关 WiFi 问题，而在资讯发布上管理隔离营的民安队和卫生署会加强沟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说，绝不能再让疫情反弹，甚至将香港复苏拖后腿，政府会继续采取精准务实果断迅速的策略应对，包括要求全港外佣由昨日起至今个月30号接受第二次强检。张建宗强调，接种疫苗先是防控疫情最有效同埋最彻底的措施，市民应该积极主动及时接种疫苗，为香港筑起群体免疫屏障。张建宗又解释，考虑到疫情同埋广播机构面对严峻经营环境，政府破例斥资买入东京奥运的电视播映权，交由本地五间持牌广播机构播放，确保市民可以免费看到直播。他说，政府今次决定不单凝聚市民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同时提升市民对运动的兴趣和体育风气。智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原本将在星期四和警方讨论六四游行和烛光晚会安排，后来获告知当日只会讨论游行，下星期二才讨论晚会事宜。智联会早上在维园举行长跑活动悼念六四，终点是中联办，因应限聚令，跑手分成四人一组出发。蔡耀昌说，无法评估讨论结果，但会继续争取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好像以往三十几年一样合法抗争，希望警方考虑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作出合乎法律和人权保障的决定。蔡耀昌说，无论面对什么逆境，港人都要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表达无忘六四的决心。以巴新一轮冲突进入第七日，

開咗題啦嚇，即係古今中外都有啦。咁第二個半小時咧，不如我哋又嘗試咧，就用一啲案例啊嚇，譬如話係個案或者文學作品或者係歷史一啲例子嚟到延伸一下，講下呢個孝義啊。咁頭先休息嘅時候咧，就我同阿玉倫卿傾起咧，其實咧就孝同埋義固然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啊。 嗯。 咁而孝義咧，我哋義如果呢個字同孝擺埋一齊咧，亦都一方面我哋好似頭先開題咁講，就係話係孝嘅意義係意義之義，但係亦都有一個咧就係道義之義，即係話我哋點樣做啲乜嘢嘢先至為之盡孝咧？啊，咁即係話孝呢樣嘢有冇一啲乜嘢嘅我哋當行嚇之義嘅咁，即係呢個就係義嘅同埋孝擺埋一齊。咁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嘗試從咁嘅角度睇下有冇一啲案例體現到有啲中外古今嘅人啦，或者係文學作品啦、藝術作品裏面去呈現到呢種所謂叫做孝之義啦咁啦。 其實咧就話首先其實要搞清楚一樣嘢，因為你講，因為依個西方人咧又唔係好重視依個孝觀念，係中國人特別突出嘅、 嗯。 所以你其實首先咧要澄清一下個孝字點解。嗱、 嗯， 你嗰個小算文咧就解咧依個孝咧，說文嗰度解咧孝就從老散。咩叫從老散咧？從老散從子，意思即係話將個老人個老字，嗰、那個老字啊，省略咗個老字一個土一撇，從個匕首個匕字，將個匕首個匕字咧就寫咗個子字，咁、 嗯、 就變咗孝。咁、 嗯、 點解冇？點解呢個孝字同個老字有關咧？咁你睇翻其實咧，就原來中國古文字咧三個字係相通嘅，所以要解釋呢三個字嘅分別、嗯。一個就孝，一個就老，老人家；一個就考試嘅考， 係冇錯。 三個字係相通嘅。咁如果你再睇翻《說文解字》，嗱，《說文解字》有九千幾個字，九千幾個字咧就分咗540個部首。 嗯， 依540個部首，其中個部首就老嘅部首、嗯，所以考試同埋孝字咧屬於個老嘅部首。咁所以其實最古嘅字咧就唔係孝，孝係後出嘅。 嗯， 最古嘅字係考試嘅考。 嗯， 依、這個其實係最古嘅，因為喺甲骨文已經有，其他字冇，即係考啊依、這個老同埋孝字甲骨。甲骨文個考字咧就好特別嘅，其實俾我哋嘅睇翻歷史嘅淵源啊。甲骨文個考字咧就講一個老人家駝背嘅，就揸住支直嘅拐杖。 嗯， 所以而家啲老人家我哋周街見啲老人家咧揸拐杖啊。如果你話我要跟翻商朝嘅習俗，你就嗰支拐杖唔該你要直嘅。陀背咁直，咁啊去到依個周代嘅金文，金文就係金文嘅金咧、嗯，其實就係好似中鼎文， 嗯、 就刻喺青銅器皿嗰啲文字啊。周朝嘅金文咧，就將依個考字咧改咗個老人家咧，就唔係陀背嘅，啊變咗披咗長髮，嗰支拐杖變咗彎曲嘅。 嗯， 即係而家我哋變咗髮，而家我哋出去睇到老人家好多人揸拐杖嘅，究竟直定彎？咁然後咧？就將呢個老呢、這個金文嗰個考字咧，又分咗兩種。金文裏邊咧講嘅考字咧，就直接咪指自己阿爸，然後其他嘅長者就叫做老。嗱、 嗯， 考同老嘅唔同就喺呢度。咁、 嗯、 然後咧就然後到嗰個孝字咧，喺金文度嘅孝字咧就唔同咗，有個子字，就話講個老人家遞隻手出嚟，然後個就係細路咧。個子就係細路，就扶住個老人家隻手，拖住佢行路。嗱，依個就是、其實所以孝本身就係講下一輩敬老， 嗯， 扶持佢， 扶持佢， 嗯， 咁就變咗孝。咁呢個中國文字嘅淵源嘅發展啊嘛。咁但係其實早於孔子時代已經有孝嘅觀念，就係出自《尚書》嘅《太甲》， 嗯， 又叫做奉先思孝，即係話你要奉祀先人，而且要諗孝呢樣嘢擺第一嘅， 嗯 啊。咁我哋講尚書有，但係咧有趣嘅一句咧就話我哋其中要講嘅，其實中國人講孝同義咧，其實老早講咗，但好多人都唔知道，就話孟子所講嗰句叫做不孝有三，無孝為大。 咁以後要攞多人，好多人要來包二奶嘅藉口啦。以前無後啊嘛，喂你冇得生，我要生娶個第二個，但係冇人去考究啊。阿馬玉玲，有可能你冇都唔知道，就話咧不孝有三，係邊三種？只有話無後為大，你冇下一代咧，你就係最不孝。咁但係前面嗰兩種係咩嘢？嗱，前面嗰兩種啊，尤其第一種。就真係可以能夠好貼切講出我哋今日個題目叫孝義。第一種係咩？就阿谀曲從咧，就奉陷親不義。意思即係話咧，你阿爸阿媽做咗一啲傷天害理嘅事，唔啱嘅嘢，做啲唔合理嘅事，你唔去指正佢，咁叫做不孝。 阿谀奉承 係嘛？係啊，你就曲意啊，一聽話，即係話咧，呢個孝義咧，佢好明顯個觀點啊。第一種不孝咧。就將咩？就將個義擺喺個孝前邊。 係， 你阿爸阿媽做啲唔啱嘅嘢，唔合理嘅嘢，傷天害理嘅事，你做個仔女嘅，你要指正阿爸阿媽唔啱。但係後來就發展到個孝咧，就變咗愚孝，就叫做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嗯， 阿爸阿媽緊啱嘅，唔會做錯嘅。而家嘅問題就阿仔女要指正阿爸阿媽唔啱，呢種叫做不孝。如果你唔指正，第二種不孝咧，又係適合我哋今日年代嘅。啊，唔係講你唔講無無後遺，但係嗰個另一個問題。第二種咧就講咩？第二種文咧叫做第二叫做係家貧親老，即係話嗰個爸爸媽老咗，屋企又窮，你能夠咧就不去應六事啊，即係話你唔揾嘢做，就變咗而家年代叫啃老一族，即係話你自己唔揾嘢做，要食阿爸阿媽嘅 hea 咁啊叫做不孝。而家香港好多噶， 唔淨止香港， 全世界啊， 日本好多， 日本好多啊， 中國都有， 係不孝， 中國都有，中國啲城市都有。 即係話你家貧親老，阿爸阿媽老咗，又屋企又窮，你唔去不奉六事咧，就唔去揾嘢做，唔去工作，咁呢個就叫做不孝。嗱，好合理噶， 合理同埋經 濟，你唔好成日話孝係儒家嘢啊， 合經濟原則添啊呢個， 合經濟原則。咁不孝為不無孝為大嗰樣另一樣嘢，因為問題就是、孟子答嗰個就講阿舜，人哋話舜不告而取就不孝啊嘛。佢話唔係，因為問題就話、是、佢如果問題告啊冇用嘅。阿佢話佢後母啊嘛，佢話後母話生咗個仔係 阿 丈啊嘛。咁所以你告冇用嘅，但係問題我結咗婚而我有生咗仔咧，咁就變咗有後。咁就其實就亦都係，亦都等於告，所以孟子講嘅叫無後遺大，所以佢 O K 嘅，不告而取都 O K 嘅。 佢呢個古仔係咪啊？老師喺《孝經》第一章嘅喎，孝感動篇啊。 唔係，古仔唔係你呢個古仔係孟子裏邊講，然後趙其注，趙其係注孟子嘅注釋，《孝經》嘅另一個問題。 係《 孝經》，其實阿孟玉麟講《孝經》好得意，《孝經》嘅成為中國從管治道之道裏邊咧，攞嚟做一個最重要嘅篇章。其實佢個重要性咧，中國嘅《孝經》咧，仲緊要過依個《論語》，緊要過孟子。 哇！咁犀利。 梗係啦，問題所有問題以孝治國啊嘛。 嗯、 所以你問題你要考究《孝經》係究竟係邊個時候邊個作嗱？依、這個有四個講法。 嗯。《 孝經》以為第十三經嘅其中一本書係最短嘅，值得讀啊。 係。 1800字。 嗯， 你睇好多书都成几千字啊，《孝经》1800字。咁佢问题咧就话一个讲法就孔子作，一个讲法就孔子讲俾曾子听，曾子笔录。 嗯， 一个讲法咧就话系纪晓岚嘅讲法，呢、這个《四库全书》啊。纪晓岚就话《孝经》咧就系呢个系孔子嘅72个徒弟嘅遗言。 嗯， 呢个第三个我话，第四个就话全部都系假嘅，系秦汉时期，因为出自秦汉啊嘛，系秦汉时期嘅儒生伪托孔子嘅名而作嘅。 嗯， 第四个讲法就应该系最可靠嘅。 嗯 即系其实系伪托孔子，其实汉朝汉魏以后就完全就开始奉行呢个以孝治国。咁你睇《孝经》开始讲，而家我哋成日讲噶，就叫做咩？叫做身体发肤。 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以孝之始。 係 啊，呢問題你咬我你個身體，父母真擔心你生病啊嘛！你亂嚟咁樣，完全唔照顧，然後依個就孝之始。咁然後啦，嗱，依度下邊嗰個咧就話 今次就影響到三字經啦。 嗯， 其實呢個又我哋值得針對，係咪符合意義啊？就話咧，立身處世，揚名於後世，是孝之宗。孝嘅結合咧，一定要揚名於後世。嗱，馬耀龍，我問你，你而家作為父親，你需唔需要個仔女揚名於後世，然後你先至叫做覺得佢哋孝順？ 不需要 嘛？ 佢是不是三字經嗰度講？ 三字經咪就 揚 名 聲 顯 父 母啊嘛？佢個思想啊，啲後代啊，思想係源自《孝經》噶嘛？一《孝經》我又唔係揚名聲顯父母，係孝誒三字經就揚名聲顯父母，勤有功氣無益啊嘛。但係依度咧就講揚名於後世是孝之宗。咁但係問題，哇！啲仔女負擔好大啫，一定要。但係好多父母都咁諗喎，個仔威佢就覺得個仔好乖。最要个仔女威， 呢个系一个虚荣，我觉得虚荣， 虚荣啊！吓， 觉得虚荣。咁另外咧，亦都觉得佢系我生产出嚟噶嘛，佢叻嗰啲砖石我带俾佢，即系我都威嘅。不过我咧冇个时势，而家细路有啦，咁咧就造成好多怪兽家长。以前咧有一位大师同我倾，即系去请教佢啦，学问咁请教。佢講一句説話咧，就係正話個三字經啊。佢話你哋成日講揚名聲顯父母，佢話其實揚名聲，你知唔知係顯邊個？顯老師嘅喎。佢有幾多人會記得啊？譬如徐悲鴻個爸爸叫咩名？齊白石嘅爸爸叫咩名咧？啊，你就知道啦。徐悲鴻喺邊度學嘢啊？高劍父喺邊度學嘢？高劍父喺居巢嗰度學嘢咁，居廉學嘢咁。佢哋就知喎，你唔知佢伯爺咩名喎？你知唔知啊？咁啊！ 我而家都係啊，盧偉力講，知佢個伯爺叫咩名啊？知個老師叫林連同啊！咁啊，盧偉力今日因為林連同係以前我嘅同學啦，係嘛？所以林連同咁啊，叫楊明星顯老師就係阿林連同。盧偉力一定係聯繫到林連同嘅。 嗰陣上堂啊，老師都曾經問過我哋嗰啲同學口啞馬克思咁冇人識馬克思個爸爸係邊個㗎？馬克思跟邊個學嘢啊？咁。黑格爾啊，咁我學到啊，原來馬克思跟黑格爾，但係而家我都唔知馬克思個爸爸係咩名嘅喎。咁楊明星 又要咁睇，就係話，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咧，係叫社會嘅人啊，社會人或者文化人。咁喺社會文化上邊咧，我哋係譬如話某一啲人，佢留咗名喺呢個社會上邊、歷史上邊，係因為佢嘅社會參與或者文化參與 係。 咁我哋咪知道佢個名咯。咁如果佢嘅老師，因為都係社會人、文化人，所以咧我哋知道嗰個佢老師嘅名咧係好自然嘅。咁但係如果佢嘅父親唔係一個社會人或者文化人咧，咁我哋就唔一定知道佢父親嘅名。除非佢係有特別嘅文章提到佢父親。咁喺中國歷史上面咧，當然最出名嘅就係蘇軾個老豆啦。 嗰個就知啦，三蘇， 因為佢本身 佢勁嘢， 係勁啊嘛，亦都 亦師亦父啊，點講？ 亦師亦父咯嘛， 係啊，李白個爸爸我都大家都唔知邊個。 係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文化名人咧，即使佢寫到佢父親母親，可能寫完之後咧。我哋都唔係知道佢父親母親嘅名嘅，我哋都可能係知道呢個文化名人係寫過佢嘅母親，寫過佢嘅父親，係咁啫。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頭先提出嗰個問題咧，又涉及到呢個層面。 係 咁，所以如果從咁嘅角度去睇咧，就揚名聲顯父母。咁就係一種即係所以叫做文化嘅理想，係通過咧咁嚟到去話俾小朋友聽，咁就盡孝啦。你努力讀書啦，咁即係等於頭先孔子，即係山金老人講到孔子，講到即係話如果孝嘅人咧就唔會犯上啦。咁 係。 咁其實我細心一諗，這個咧係孔子當時嘅我哋叫做 pragmatic 啊，即係話係一啲。對於社會能夠推動孝義嘅向統治者述説嘅宣傳， 说服统治者，你让社会上推动孝义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啲人孝顺咧，就唔会犯上噶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咧，嗱，如果我哋成个社会吓啲人咧系都跳舞吓，将所有精力挥发出去，咁佢哋就冇多余嘅精力去吓 作奸犯科， 系作奸犯科啦咁。於是咧，我哋發展體育運動咁，於是咧，嗰啲政策嗰啲思維者覺得啊，你呢個講法有道理喎，好係咁。咁所以咧，孔子嗰個講法背後咧，其實都係話佢覺得孝呢樣嘢重要，然後點樣令到呢一樣嘢嘅重要性能夠推廣出去嗰個思維。即係如果我將來有機會寫一篇叫做市場學嘅論文，即係孔子與市場學咧，咁我咁樣咁樣去講下啦。咁所以即係話，陽明星顯父母咧，其實個意思就係、是，即係中國係一個孝嘅社會。咁所以咧，用孝呢樣嘢嚟到作為一個背後嘅動力，叫啲人你努力去做你想做嘅嘢，咁你就顯到你父母啦。咁就唔係事必一味要留喺屋企。吓、啊，斟茶递水。如果你纯粹留喺屋企斟茶递水咧，反为未必系显到父母嘅，可能系咁嘅意思嘅。 不过呢度咧，刘老，你好多人又误解孔子。其实孔子呢个人咧系好识得执生嘅，即系而家啲人所理解嘅孔子系迂嘅。所以呢个古仔唔知系咪真嘅，记载喺《唐诗外传》嗰度，就讲孔子点样讲孝。所以問題講孝咧，一定要理解呢個孝同義之間嗰個聯繫啊。孔子就講到要古仔，就話咧，阿曾子就喺度掘地瓜，即係而家你番薯啦，就掘爛咗個地，整壞咗棵樹。咁個阿爸咧，曾子咧就好嬲，就攞條棍去勾佢，打佢，打到佢暈。結果佢醒翻之後咧，佢仲要斟茶向阿爸道歉。咁啲人就話俾孔子聽：，喂，你個學生啊，曾子啊，好鬼孝順啊！老國啊，之後出嚟話咁鬼孝順嘅仔都有嘅，係嘛？咁孔子就話：呢啲學生我唔要嘅。咁人哋話點解啊？佢就話俾人聽啦。依、這個曾子咧就問題啊，舜係點樣啊？舜嘅意思即係話阿舜如果俾人打咧，藤條就俾你打；如果你大棍打咧，就會撇噶啦，會逃走嘅。你而家問題，你曾子個爸攞條大棍打你，你唔走咧，依、這個叫迂。唔識執衫，佢話點解啊？人哋問孔子點解要走啊？萬一俾佢打死，咁就含親於不義之後，反正唔殺罪。 係、哦， 你應該問題就應該就話走完之後，等阿爸咧 再請罪 啊！請呢、這個嗰啲氣消咗，你先至請罪，咁先叫孝。 係 嗱，呢、這個孝係唔係愚孝啊？ 嗯， 識得執衫噶， 你按照情況下邊去決定嘅行為。 係你俾藤條打我，就俾你打啊！依、這個就係小徐則痴。啊！大將則徒，佢講舜啊，大將則大將則徒啊，所以問題就話依個先叫孝，所以孔子係執生嘅，唔係話愚孝嘅，唔係好似我哋後代嗱，依、這個就係而家坊間教育人士成日推廣嘅嘢，中國歷代咧嗰啲係冚冷唔掂嘅，就叫做咩廿四孝，廿四孝嗰啲古仔全部都愚孝啊！ 迂腐嘅系啊，有啲 系 卧冰求鲤啊！ 卧冰求鲤话话冻鬼死啦， 真系肺炎啊，唔使死， 滋蚊饱血啊！见个阿爸，见个阿爸嗰、那个叫杨，嗰、那个叫阿吴晚啊，叫吴晚啊，晋朝人啊，问题叫阿爸俾蚊咬，佢又除大赤粒，俾啲蚊咬自己嚟睇下鼻，唔使咬啊，应该点蚊香啊？呢啲咪叫做咩咯？ 应该杀虫啊， 杀虫啦嘛！呢啲廿四孝系元朝嘅嘢嚟嘅。作者是元朝人啊，啊 過咗火啊，應該係 元朝人啊，基於正朝，你全部都係愚孝，啊依、這個唔應該推崇嘅。 不過咧，老師啊，佢嗰度咧喺廿四孝經嗰啲故事咧，有一個咧，即係大家睇下可唔可以接受到，就講啊漢文帝好皇帝啊呢、這個，佢、 啊、 親自為個母親侍藥喎。 哦， 咁呢個咧，我覺得都做得到嘅，而喺古人嗱、啊、呢度咧，我又想帶少少出嚟咧，就係、是。我哋廣東咧有位名醫，名中醫喺三十四十年代喺香港，後來上咗去廣州嘅黃醒三中醫，出名孝順，幾忙都好咧，每日都問候佢媽媽。咁佢媽媽咧活到成九十六七歲嘅，咁啊親自煎藥 俾媽媽，佢唔係試藥，因為佢係中醫，自己戰啲時間啊剩。咁、有一劑藥咧，因為我個祖父母咧40年代都係睇阿 睇佢 阿黃老醫生嘅，咁啊叫做壯心劑啊，壯心湯啊，就開俾人飲。咁每日自己戰嗱呢佢就出咗名孝順嘅，咁我覺得呢、這個漢文帝呢個故仔可以接受啊， 這個、接受，有啲人唔可以接受， 係 或者會叫呃苦救苦啊。 系， 哇！嗰個楊香係十四歲， 有冇可能咧？哇！叉住個老虎條頸啊！ 係啊！哇！依個唔值得推介，係 嘛？死得㗎，係嘛？嚇！ 佢可能係用一種誇張嘅書寫，即係話佢勇敢啊！ 係 佢勇敢，不畏自己嘅嗰個弱小，係能夠可以同只老虎搏鬥， 就誇張咗。 即係其實佢係誇張嘅文字，咁啊。反正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喺呢個孝義呢個問題上面咧， 我哋 仲有好多句， 聽眾可以曬點後打電話嚟。 係啦，聽眾亦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電話1872311 1872311。咁而家咧，我哋又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講東講西。今日係講孝義。 教育部话，当地七间小学有学生确诊，呢七间学校听日起实施居家网上学习，直到今个月28号学期结束。当局亦正探讨为学生接种疫苗。以巴新一轮冲突进入第七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会继续强烈回应针对以色列的火箭炮攻击。內塔尼亞胡在當地週末晚發表電視演說，重申只要有需要，空襲行動就會持續下去，又強調已經做足一切可行措施，盡量減少平民傷亡的機會。他說犯下罪行的不是以色列，而是攻擊以色列的人。以軍在當地今日凌晨時分再次空襲加沙地帶，巴方衛生官員說最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人武裝分子向特拉維夫發射火箭炮，民眾慌忙就避。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玲首先同你讲封路。油麻地西贡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的一段西贡街是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是禁止由渡船街左转入去西贡街。另外，大埔东昌街亦都有道路工程，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上纪念学校的一段的东昌街是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快慢线是需要实施间封措施的，间封措施现在已经取消了。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澳道四号来回、观塘道丽晶花园来回，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无安全岛的电车站时，必须在黄色停车线前面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 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5月22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阵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谈规划论选举。 白文白斑或者 perfume 即系佢系由烟熏出嚟。 第一个做香水有记载嘅都系女人。 香水同埋毒嘅问题咧、其实咧喺十七世纪意大利咧有个好出名嘅叫做托法拿仙液咧。 咁我咪解释下点解香水可以饮，同埋点解你而家屋企支香水未必可以饮。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全港首个为银铃而设、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游戏节目《香港暖流》登场啦！ 5月17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1点，打开港台电视31， 或者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就可以同我哋玩游戏。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智，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第二个小时嘅广东广西，咁啊，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吓，咁啊，大家要留意啦。今日廣東廣西的題目咧就係孝義，直播室裏邊咧有萬玉麟、岑日飛同埋盧偉力，我哋嘅電話1872311118723111，咁啊亦都可以上去我哋嘅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嚇、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咁喺頭先嗰個鐘頭咧，我哋即係已經嚇定咗位孝義嚇、然後咧亦都引咗一啲歷史嘅例子啦。咁其實咧，即係響我哋成長嘅過程咧，我哋響華人嘅學校咧，我哋都會讀一啲散文啦，係嘛？咁講到父母嘅散文咧，名篇咧都有唔少嘅，最出名嗰篇咧就係朱自清嘅 《背影》 啊。背影啦嚇，咁玉麟兄，不如你又講下你嚇、成長嘅過程，讀到呢個《背影》。同埋一路嚇幾廿年嘅人生，你有啲咩體會啊？ 好啊，朱自清咧，我好中意呢位作家嘅，呢位大文豪啦，係咪？咁啊寫啲嘢淺讀易白，亦都佢言之當然有物啦。呢一篇文章咧，《背影》咧，我諗我哋細個幾廿年前咧係教材之一，而家到我仔中學都係教材之一。所以方文已经读了，咁啊脍炙人口可以讲。 佢第一句就系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了，我最难忘的是他的背影啊嘛。 系啊，佢呢个破题就咁样破。咁呢篇文章咧短短得个千零字，咁样千零字到啦，句句都冇乜深噶啦。咁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嘢咧，后边原来有一个故事好有趣嘅。佢就讲父爱，咁多数嘅人都系讲母爱，咁啊最我谂远啲嘅就梗系。首先提下李密《陳情表》，講祖母之愛係嘛？咁啊，近期梗係冰心紫璇啦。咁紫璇同朱自清嘅背影咧，都係20年代嘅作品嚟嘅。咁兩篇都係非常之即係感人嘅文章。至於朱自清咧，呢篇文章咧《背影》咧就1925年寫。咁佢事發咧，其實佢就係事發當日咧，就係、記述翻佢8年前1917年，佢去北 大讀書的時候的情景。咁佢裏邊咧有好多嘢就講真係含含糊糊，但係又冇假嘅，即係發覺係真係喺度。冇見最尾又話即係收到父親封信，誒見到佢健康 大去之期， 大去之期不願意，咁啊好淒涼就喊啦。咁就佢自己承認喎，冇見父親已經兩年啦。咁啊中間好多嘢。咁啊講起咧就話、是、誒。其實咧就係、是、當時咧，佢個父親咧就係、是、做一個中級嘅地方官之類咧，唔高唔低，都博有名氣咁樣啦。咁、家庭生活很好嘅本身。咁後來咧就是、因為娶好多嘅姨太太。咁當時嘅社會喺一九一幾嘅時候，我諗係冇乜乜法律嘅三妻四妾好 common 啦。咁但係點知可惜咧，就係、是、佢應該涉及貪污嘅問題。咁亦都喺當時嘅官場，我諗亦都係好 common 嘅。咁但係好可惜咧，嗰啲姨太太鬧翻咗，或者同佢反面，或者中間唔知爭啲乜，咁啊告發佢，就將件事咧擺咗上報紙。咁就炒咗官，炒咗官，咁啊炒啦，炒咗官已經冇飯食咯。咁佢要打遣散嗰啲姨太太走，又冇錢。咁咧一件事就話佢偷咗即係朱自清嫲嫲嘅首飾。拎去典当，然之后打发自己啲人走，嗰啲姨太太走，咁俾朱自清知道。咁朱自清当时一个十八九岁嘅年青人，即系觉得呢件事好大逆不道，咁就激死咗嫲嫲。嫲嫲咧同朱自清嘅关系好好，佢好锡个嫲嫲，嫲嫲亦都好锡佢啦。当然激死咗，咁朱自清当然喺咁嘅情况下好不满啊，即系对个父亲其实就好不满。咁咧 不满父亲，所以唔见。即系唔见父亲，但系嫲嫲嘅过身，所以就要翻去奔丧， 就要奔丧，即系奔丧。咁跟住最就系话嗰度奔完丧，咁、那个父亲仲话：，唉，事到如此啊，天无绝人之路嘅，咁系嘛，有方法嘅，咁即系赖过讲。 呢个系好隐晦咁讲。 好隐晦，赖过。咁佢就喺送佢上火车啊，买骨子啊，即系嗰啲情景啊，咁。咁跟住咧个故事未完，原来咧佢同父亲。佢都喺裏邊講嘅話，即係有啲有好多嘢，父親變得頹堂老道啊，發脾氣啊，咁樣同佢有不和。佢隱隱晦晦係有講。原來仲有一樣就係話咧，佢咧當時咧娶個太太咧，都係由佢父親安排嘅，即係當時咁係一個富家小姐嚟嘅。咁啊，同朱自清後來結合咗之後咧，相當恩愛嘅，係唔錯嘅生活。好可惜咧，佢個爸爸掛咗官之後咧，冇得做咧。即係炒咗之後咧，慘啦，發脾氣，即係性情可能變啦，個人暴躁啦，咁就話個新抱黑星，加入佢門口就冇得做官啦。咁黑星咁啊，同朱自清，當然朱自清覺得唔啱噶嘛，係嘛？即係偷嫲嫲啲首飾去賣，已經不得了啦，啲壞事嚟嘅，仲對佢太太咁，咁就話咧喺一九唔知二二二三年之間咧，佢翻去。有見過佢爸爸嘅，佢喺北大畢咗業，咁啊翻去揚州教書，喺間中學教書。點知又有一樣嘢喎，佢爸爸窮起上嚟咧，就走去同個校長，因為同個校長好關係，佢爸爸就攞咗朱自清嘅薪水，一個月嘅薪水，冇通知朱自清之下攞咗去。朱自清就話呢、這個等同偷嘢，未經我同意攞我啲薪水。咁佢父親嚟講。我養得你咁大功，到你北大讀書咩？攞一個月好閒啫嘛，咁個年隙一路大，再加上個太太佢要保護佢太太嘅關係，咁啊見翻屋企去見佢爸爸啦，都會有翻去，爸爸唔肯見，即係擺老太嘅款唔肯見，咁跟住之後嗰次咧，佢就真係離開咗佢咧，就去咗溫州嗰邊。咁啊，兩年冇相見，所以佢喺個文章話冇見爸爸兩年嘅， 就係因為 係啦， 有咁嘅前塵啦， 係啦，有咁嘅前塵。咁呢咁到佢收到佢爸爸封信嘅時候，一時感觸，呢、這個係我諗係個真係好感性，佢文人個感性化出嚟，咁佢就寫咗呢篇文章。咁呢篇文章係應該隔咗一兩年佢先至即係發表，咁嗰部書就叫做《背影》，佢嗰部書就叫《背影》。咁傳說就話咧，呢部書。傳咗翻去俾佢爸爸睇到，佢爸爸即係老眼昏花睇到之後，好後悔，同埋好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啱，即係原來怪咗個仔，個仔原來其實個孝心仲喺度，因此開始就冰釋前嫌。個故事都係比較 即係如果以你描述嘅故事咧， 朱自清的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自私的人， 是 啊一個典型的自私的人，而他呢就是那些典型，即是你是應該孝的、哦、什麼叫孝呢？但他其實所理解的孝呢未必是孝的本意的， 未必本意、 啊、他是利用孝這件事， 我的身份、 啊、你就要做了，喂，你應該要孝我，你這樣就不孝， 沒錯、 啊、我是可以、啊、如取如攜你都可以、就是、這樣。 朱自清當時一個新青年嘛，偷東西，偷人的東西典當，偷我的人工、啊、對個媳婦這樣完全是、就是、不合乎、啊、 所以即他偷他母親的東西呢就不等於不孝， 是， 但是當個仔說你為什麼不問我而拿了我一個月人工呢，就叫不孝，即是這個人呢不是真正孝的信徒、 嗯、 他只不過是一個自私的人， 自私的人 是這樣的。好，那我們好像有電話、啊、黃先生， 是，早晨，是，大家好，是、我就覺得孝呢就是一定是一個行為，是一個現世，一個在現世要實踐的事、啊，即是你譬如有些人父母去、啊、去可能去父母再生他對他都不是那麼好，那父母死了之後他才去拜父母，那那個不是孝、啊、即是因為孝是需要在現世裡面對父母好啦，或者對即祖父祖母啦，甚至啊，那什麼為之好呢？咁啊，即係我都有個分享啦。我自己18年幾嘅啦，咁我都同我爸爸住，我媽咪死咗啦。咁我同我爸爸住，我爸爸接近都88歲嘅啦，差唔多。咁、 嗯、 我都照顧佢啦，嚇、啊，即係基本上我同我妹妹都係啦。咁我基本上要照顧爸爸嘅，即係有啲飲食上啦，嚇、啊。咁我覺得係物質上嘅，唔止物質上嘅需要嘅，係爸爸係唔開心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要充當社工嘅，我都要即係關心 輔導佢， 係精神上嘅需要啦，係嘛？精神佢唔開心，咁要了解佢啦，了解佢點解唔開心，盡量即係我盡量要開解佢啦。即係我覺得依、這個因為係適逢我係未結婚，我未結婚，咁我又同爸爸住，咁我覺得可以，即係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都算是孝啦，是咪真係盡咧？咁我就都唔，我俾自己都係60多分嘅啫，係啦。咁我覺得譬如而家有啲人真係好，佢又要揾食啦，佢自己又投家，又唔同父母住，咁佢都可能請個姐姐咁樣照顧父母。咁我覺得依個都係退而求其次嘅，因為佢實在係有啲即係有啲困難。而家好多人要揾食，係咪？咁但係都總言之，對父母盡孝咧，就都有兩個層面嘅嚇、嗯，物質上同埋精神上咁嘅嚇。咁、嗯啊、我就多謝你俾我依個機會分享。 好多謝，好多謝。咁啊，我相信咧就黃先生嘅呢種經驗咧。都會響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咧，越嚟越普遍嘅，因為好多老人家咧，而家聽講話最新一次嘅香港嘅人口壽命嘅數統計咧，就係男性係去到83歲咁滯，女性咧就係差唔多87歲、88歲啊，咁所以咧即係平均年齡。啊、即是去到80多歲的老人家是很多的，而亦也有一种调查呢，就说呢即老人开始那个智力衰退呢，即是大概都有一种即是越来越早的情况，可能是跟飲食啊社会状态有关系，所以一方面是身体的寿命平均增长，一方面咧就係、是、智力嘅某一啲嘢嘅衰退咧，咁即係變咗嗰個照顧，即係成個社會整體對老年嘅照顧咧嘅要求係高咗嘅。咁所以頭先阿玉倫卿都講啦嚇，咁、啊、即係響現代社會嚇、啊、就係、是、有社會各樣嘅嚇、啊、服務啊，但係畢竟家庭嚇、啊、家人都係一個重要嘅照顧嘅基礎同埋單位咧。咁所以黃生頭先講嗰種情況咧，我相信係體驗喺現代嘅香港、啊、一般人嘅物質資源都係有限嘅情況下邊， 點樣可以盡孝啦。咁頭先黃生提出嗰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除咗物質之外咧，精神上可能有陣時你唔一定要係同佢講好多嘢，但係你兩個人共處，可能本身咧都係一個或者某一種期待嘅共處。譬如你雖然可能同父母唔一齊住嘅，但係你每一個星期到，你係可能會同佢嚇食一餐飯嚇，或者買啲點心翻屋企嚇，去佢屋企嗰度食飯啊咁。咁即係佢呢個期待本身咧，就令到佢嗰個禮拜咧係覺得即係有支撐點啊。咁呢種情況咧，其實係人類嘅所謂叫做生活嘅節奏嚟嘅。如果人類嘅生活冇咗呢種期待嘅節奏咧，咁佢可能咧就係支撐唔到落去生活嘅，咁所以咧，我哋唔一定要每時每刻都同父母一齊，但係我哋要讓父母個心每時每刻同我哋咧連結，咁我哋就讓佢有呢個支撐點。 係 有出戲而家咪做緊咧，叫做 The Father， 嗯， 咪就講盡孝嘅困難。好似盧偉力阿毛俊輝個話劇都做過。 是啊，他做了几次，而家最近会重演啊。是啊，好 好做。就是老人患了那种认知障碍症，你怎样去，你要很大的耐性耐心。但我在住在屋企那里，我看到一些这些老人疗养院都看到的。即是那个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家不停闹个女，讲晒粗口，死女包乜乜成闹。个女都在那里不停说，是啊，我是死女包。你要接受喎、你即係明知你話佢咁亂，佢都冇，佢已經係失智嘅，已經佢冇曬邏輯噶啦，佢認嘅嘢又唔記得咗， 係噶。 所以有時你對付嗰啲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你會有一種同理心，話佢冇曬依個規矩嘅啦， 冇曬理性， 冇曬理性啦，已經 冇曬理性， 所以好麻煩， 好陰功啊！頭先啊，聽眾阿黃生講咧，都講得好好啊！即係個物質同佢精神問題，盧兄正咪都再有加強講，就係如果你淨係養，咁啊孔子都講過係嘛？啲犬馬你都養噶，咁有咩分別啊？係嘛？你會有個敬字喺度，我哋中國人對嗰個敬孝敬啊，嗱頭先你講買啲點心上去咁咧，其實甜過在心噶，甜過話你請佢即係父母或者老人家啊擺幾日維燒酒嘅喎。唔需要話好點樣珍馐百味，點樣名貴？你嗰點心意係敬，就即係將嗰個關係扯埋一齊。咁亦都等佢有一個安全感。我諗老人家有一個安全感就係、我啲仔女子孫記得我，我有需要嘅時候佢哋會埋嚟嘅，我唔係孤獨一個嘅。呢、這個我諗係一個 其實 好重要嘅 做父母嘅咧。雖然中國人有句說話就是養兒防老，但是其實呢就很多做父母的呢就真的不是那麼望子女的回報的，即這個我是在電影上面看到很多的，即粵語片的時候呢，即但求他生生性性做人，即其實這句對白是很重要的。譬如我看馬思曾嘅父母心咁，即係但求個小朋友生性性做人，咁然後個仔阮兆輝做個仔啦，有啲少少嘅天分，個師弟話不如揾佢做童星啦咁。咁馬思曾演嘅父親咧係好唔願意個仔咧去做呢件事，所以即係望子成龍，其實佢知道咧。食戲行呢條法呢條路嘅飯咧係好艱難嘅，好辛苦嘅。 因為佢 係啦，佢走過嚟，佢唔願意個仔咁。咁所以咧，即係就唔係話即係望子成龍嗰種心態添，係但求佢快快樂樂、生生性性學習嚇。 係 咁我又醒起咧，有套電影叫做《遊山節考》，日本電影 呢套出名啊， 因為貧窮。環境艱難，咁啲老人家咧就老到咁上下咧，就如果佢哋繼續即係佔用即係 社會資源 咧，咁 大家都唔夠食啦，就會死啦。咁有啲老人家選擇咧，就去深山上面 上個山度餓死佢， 即係自生自滅。 係 咁，遊山節考就講呢個係一個一個習俗嚟嘅，係一個習俗。咁然後個仔，但係個阿媽咧就好唔放心個仔，一個仔咧就又身體又有臭味啊，咩啊，娶唔到老婆。咁佢又好想咧，又甚至冇經驗過同女人一齊， 嗯， 所以咧佢就好想咧自己上山之前，即係自生自滅之前咧，個仔能夠可以嚇、啊，即係體會過女人， 嗯， 咁啊，結果揾咗啲老阿嬸啊咁樣嚇，我唔知仲得唔得嘅喎，我停咗經好耐咯，咁即係嗰啲咁樣， 嗯， 即係苦澀嘅。幽默啊！呢啲系好啦，咁样到最后有一场就系个仔咧，就孭个妈上山，哇！嗰场戏好感人， 好凄凉，好感人。 即系其实就系时代生活嘅艰难，令到做母亲嘅牺牲自己，等下一代可以成代人可以继续生存。咁呢个系尽孝，就系尽孝之心咧，就系令到个上一代可以作出。最大的為下一代的犧牲，哇！所以這套戲呢，即使我們中國人看，我們不是完全明白日本的那個某一些文化的意涵，但我們都很感動的原因。 很震撼啊，當時在日本引起很大迴響的，即是他們日本人都受我們即東方文化，即係受我哋儒家文化影響，有啲人都覺得唉唔得啊，咁樣諗法都唔啱啊，大逆不道。但係我諗佢哋窮，即係個社會係，即係個國家係冇資源啊嘛，日本，好慘啊！即係呢個問題。咁而家佢哋個老人問題都好嚴重啊。 嗯， 日本 即係如果喺我哋粵語長片嘅年代咧，就係、是、啲爸爸去賣血翻嚟咧，等大家可以即係繼續食到嗰餐飯。好啦，咁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就休息一阵，翻嚟呢继续同大家讲孝义。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4岁男童日前系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未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仍未揾到源头感到非常担心。由于今次牵涉多名儿童要检疫，已经安排佢哋同家人陪同下入住指定酒店检疫。社署会安排儿童书籍同埋玩具，亦已经提醒酒店供应适合小朋友嘅食物。對於早前有檢疫人士進食中心膳食供應商的食物之後，懷疑出現食物中毒，陳肇始批評有關食物供應商強差人意，食環署會處理檢控等問題，當局已經立即特事特辦，另覓供應商。他又說，就檢疫中心方面會改善有關 Wi-Fi 的問題，而在資訊發布上，管理隔離營的民安隊和衛生署會加強溝通。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說，絕不能再讓疫情反彈，甚至將香港復甦拖後腿。政府會繼續採取精準務實、果斷迅速的策略應對，包括要求全港外佣由昨日起至今個月30日接受第二次強檢， 張建宗強調，接種疫苗才是防控疫情最有效和最徹底的措施，市民應該積極主動及時接種疫苗，為香港築起群體免疫屏障。張建宗又解釋，考慮到疫情和廣播機構面對嚴峻經營環境，政府破例斥資買入東京奧運的電視播映權，交由本地五間持牌廣播機構播放，確保市民可以免費看到直播。他說政府今次決定不單凝聚市民為香港運動員打氣，同時提升市民對運動的興趣和體育風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首季經濟增長略為向上修訂至 7.9%， 顯示反彈動力偏強，隨著經濟和疫情持續改善，預期即將公布的最新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將進一步顯著下降，但他說就業市場能否持續改善，甚至拉動薪酬回升，很大程度視乎疫情是否進一步有效受控。他再次呼籲市民積極接種疫苗，讓經濟和就業市場能夠持續好轉。陳茂波在網自由提到，綠色未來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一環，可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香港致力推動減排，努力實現在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的目標。以巴新一輪衝突進入第七日，以軍今日凌晨再次空襲加沙地帶，巴方衛生官員說最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人武裝分子就向特拉維夫發射火箭炮，民眾慌忙走避，而在週末加沙一座多層建築在以軍空襲中被炸毀，大樓內包括美聯社等多間新聞機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誓言會繼續強烈回應針對以色列的火箭炮攻擊，他說犯下罪行的不是以色列，而是攻擊以色列的人。國際社會呼籲各界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美國總統拜登先後與以巴雙方領袖通電話。另外，中方批評美國站在國際正義的對立面，認為巴勒斯坦問題根本的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天氣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同埋星期二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铜锣湾维园道是有路面工程，直至到今日下午的12点，由维园道近铜锣湾花园通往嘉陵街和告士打道的支路左线是需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在九龙区，九龙湾林兴街都有道路工程，由而家直至到听朝早的6点，林兴街来回方向近九龙湾消防局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石澳道门牌四号来回、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就宣布买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交由五间本地的持牌电视台转播或者是直播。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五间电视台完了奥运都有责任制作播放关于本地体育活动的一些片段，不是说奥运两个礼拜放完烟花完了就没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全港大约有 3.5% 的10至18岁儿童和青少年患有青少年突发性脊柱侧弯，想知道可以怎样透过手术又或者物理治疗舒缓病情，请留意星期一精明一点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报告队长，大军杀到！ 吓，咁大件事，咁我哋要团重兵迎战啦噃！ 我哋数埋得三个人咋？ 对方有几多兵马？ 一个啊，队长。 一个咁大胆，咪住先，一个人又何来大军杀到啊？ 队长啊，佢系黄大军、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黄大军，手下留情。 好，最后半小时讲东讲西，咁咧就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吓，咁大家要留意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孝儿，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或者系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哋有听众嘅电话接通咗啦，许先生， 系大家好，好多谢大家提出一个咁重要一个嘅主题。刚才黄先生所讲的事情呢，俾我自己好有一个嘅感动啦，要回应啦。 是。 树欲静而风不息。 是。 我哋当有机会要孝顺，一定要孝顺。 嗯。 我讲我妈妈今年93，住在我隔离，同一层楼住在隔离。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就我妹妹好小心，我妹妹日日照顾她。 嗯。 是唔俾我见阿妈一年。 嗯。 我只是 FaceTime。去打个门打招呼，妈妈认得我冇问题。咁、去到年30晚嘅时间咧，突然间话有急要 call 我翻嚟，我翻嚟一睇，妈妈我连我名都讲咗我细佬个名，我知道唔妥啦。我检查佢之后咧，发觉佢原来系冇事，冇因为冇中风，系只系真系好耐冇出过街嘅，系只系坐瞓。佢都好叻啊，每日都可以打 game boy。咁同埋咧就唱歌，背孙总理遗嘱背晒嘅，唱歌红花会豪杰啊，同埋一个特别嘅一个嘅歌谣。我见到咁情况之后咧，我马上要动工。我有感恩嘅，我已经有30几年前我已经学咗针灸推拿， okay. 马 上同妈妈去了解佢嘅情况。佢只脚已经好似啲花梨酸枝咁嘅，好深色。我知道已经冇咗好耐时间，开始坐轮椅。咁、我即刻就系、打通佢一啲经脉，按佢主要穴道，咁、佢已经放松咗。连续8日啦，每天上昼啊、下昼咁就同佢做。8天之后咧，佢成个改观。咁而家好咁啦，而家已经系第一，佢行走自如， 唔使再。 哦，咁啊，好好啦，好。 啊，第二佢同我一讲笑，我成日氹佢讲翻佢年轻嘅时间故事，我讲翻我细个时间，佢记得我啲乜嘢咁。咁呢啲系佢最快乐嘅事嚟嘅。 系。 讲而家啲嘢，佢完全唔知嘅，即系佢咪冇咩点接触啦嘛。咁即系呢啲嘢好重要。我去希望所有嘅观众啊，趁着你嘅相亲或者甚至乎在祖父祖母又见咗嘅时间咧，好好把握尚有机会。过后你想讲想倾冇机会，问好多佢细个嘅事情，问佢对你嘅感觉好好嘅，请大家喺呢方面多留意一下。 好多谢许生， 多谢黄生电话， 多谢许先生系好。另外一位听众系李先生 系。我想大家睇一个角度咧，就系话其实孝顺咧系一种回报嚟嘅。咁好等於譬如朋友咁樣，哦，譬如你識咗個朋友，同佢好好朋友啦，咁你哋之間咧嗰、那個互相嗰個關係咧會同一般陌生人唔同，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你講孝順，我哋想提個問題就是、大家有冇諗過，其實地球嘅資源係有限的，如果個個人都要跟頭先所講某啲定論話無後為大，咁有啲人甚至差超過一個兩個。咁、那個地球個人口就會膨脹，咁於是乎會產生咩問題呢？你生出嚟嘅下一代，佢未，如果我哋繼續翻睇翻呢個咁嘅物質主義社會度呢、這個制度下面生存，而唔係即係所謂其他嘅生活方式咩？所謂即係叫共產嘅主義啊，總之全部嘢平分嘅話咧，咁你會產生問題就係你自己會有好多 financial burden， 你嘅下一代未必適應到呢個社會。咁跟住有一扎人就會出嚟同講，啊，不如咁啦，其實你做任何工作都得啦，你可以去做清潔啦，好似而家你見到好多老人家被逼或者個生活要去做清潔，要去執垃圾、執紙皮咁樣。咁其實成嚿嘢係有冇必要呢？如果你睇翻同佛家思想，佢哋唔用我哋結婚，咁其實有一個衝突喺度喎。我想講就咁多，大家去睇一件事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呢、这、一個叫生育嘅問題咧，其實100% 係一個自私嘅行為，即係話你係照顧緊你自己利益，或者係希望符合社會對於人應該有個期望，就係咁啦。多謝。 O K， 好多謝李生嘅見解嚇。咁啊，不過喺現代社會咧，即係我都聽好多朋友或者係好多其他人講咧，就係、是。考慮到社會的嗰個狀況咧，就未必生小朋友添，可能 其實要有個平衡的、 嗯、 你生得太多咧，你變咗係冇資源去養佢；但你生得太少咧，人口老化亦都影響成個經濟嘅發展， 萎縮啊， 萎縮。所以最緊要咧，你個做一個管治嘅時候，要取得一個合理嘅生育率， 嗯、 有個人口嘅平衡。嗱、嗯，最好就話你包個和，你兩個人結婚就生兩個。但是生三個就會增加，生一個就會減少，所以這個很重要的就問題就是要一個平衡。不過現在的潮流就不生了，個個都大陸都出現這個問題。 城市，大陸的城市人呢，都他因為照顧有問題，教育的費用很高，所以很多即沿海城市的人現在開放了，可以不止生一個都未必生。 我們以前呢讀書呢就《論語》好像都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這 是孔子說的， 這是孔子說的、就是說簡單來說就是說、一個下一代呢是要照顧父母的、 嗯、 所以當你的父母仍然是健康健在的時候呢，你就不會去遠的地方，等你是可以照顧到父母。所以剛才那位許先生說，他住在媽媽隔離，就是方便照顧了，所以他就可以照顧到，適當時間做了某一種的協助，令到他媽媽恢復到健康，打通經脈。所以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即是除非你、即使你去遠游，你游的時候呢，你都是要有一個、方向、即是你是有所為而游， 即是知道去哪裡、 知道人家知道你去哪裡譬如 你去留學、知道你去留學、但是我又開始想呢，現在講的孝義就不是說一般意義的孝義， 是實踐的效益。在當代的世界現在這個年代香港或者是同世界，很多時候呢是一個家族一個 家庭可能都四分五散，未必四分五裂，四分五散，可能呢個大仔就在美國，二女就在澳洲，真是天南地北了。另外呢就個父母就在香港，咁喺呢種情況下邊，佢哋又各自喺當地有家庭喎。咁喺呢啲情況下邊，點樣去踐行嗰個孝義咧？即係我哋喺流行小説、通俗文學裏邊都有呢個叫 long D 愛啊嘛，即係 long distance 嘅愛情。咁有冇 long D 孝咧？咁嗱，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值得傾下喎。 因為你講嗰個孝義咧。即係嗰個，我哋今日都係講孝多講義少啊。但係話你孝咧，如果你個孝本身咧，誒講得出係有理嘅，有理有據有節嘅，嗰個孝係完全可以接受嘅。頭先阿麥玉良提到嗰個禮物嘅陳情表， 係 嗱，我哋中國人有個講法一向啊，就話你睇諸葛亮嘅前出師表而睇完之後唔喊嘅話，你就不忠。你睇項羽嘅《祭十二郎文》，而睇完唔喊嘅咧，唔落淚嘅話，你就不慈。如果你讀完呢個禮物嘅陳情表而不喊嘅話，你就不孝。即係話嗰個陳情表啊，佢哋問你點樣感人法，你要講啊。我早幾日早上個禮拜未同阿禮物講呢個你我嘅懷念你我，懷 念 你我叔成日取笑禮物啊嘛，你係咪陳情表嘅禮物啊？禮物的物就是尋物的物嘛，陳情表的禮物就是秘密的物， 秘密的物 不同了。但是禮物的陳情表呢，我以前中學法文沒有，中學法文只有前出師表，就沒有陳情表，沒有祭十二郎文，但是他最好的地方，所有東西就是他收筆收得好，因為我們很講收筆，書畫都講收筆， 這 個盧偉力講那個什麼戲劇啊，都好重要個結尾啊，結好嘅。佢結尾講得啱啊，佢話神物今年四十有四，但係祖母咧留咧就九十有六，即係話個阿嫲好大喎，九十六歲喎，咁然後佢就話咧，是所以咧是神咧係呢個盡節於陛下之日長。但是就抱養於祖母之日短， 呢兩句好，冇得頂啊！ 咁樣收筆，我話哇，個個都係個係 個皇帝阿司馬炎一定要放佢走噶。 啊，喂喂，黑養你咪萬黑中養啊！ 呢啲兩句真係， 呢兩句咪就好有理啊！個孝忠嘅裏邊講出我點解要盡孝，因為個阿媽九啊，個阿嫲已經九啊六歲，所以佢收筆好啊！你好似前出師表啊，諸葛亮收筆都好噶。哇，嗰篇文章係真係泛文。前面就讲天下大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是危急存亡之秋。然后中段咧就讲点样管治，亲贤人远小人，系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是后汉之所以倾颓。但尾一跟住就讲自己，神本布衣， 谷间于南阳， 谷间于南阳， 九泉性 命 啊， 利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达于诸侯呢个中间。然后后尾嗰句话好劲。你冇得頂啊！叫做咩？叫做臨表替一筆之所雲。 臨表替一筆之所 雲。即係我已經喊到肥啲肥嚟啦。你就話你就感人啦就。 大老師，呢篇文章咧係即係都係一流嘅文章，無可否認。但係咧喺現代人我哋嚟睇咧，佢呼喚咗先帝咧十三次啊！喺一篇咁文章咧，就變咗咧好似咧揾先帝壓住啊後主啊。壓住後主即係搭老豆個躲靈，你唔聽我，我係功臣前朝為老啊！你唔聽我話係嘛？先帝乜十三次，我覺得咧當時我諗啊諸葛孔明啱嘅，不過而家睇落去咧，好似喂你曬嘢，或者你係咪踩住我 咧？咁啊，仲有《祭十二郎文》 《 祭十二郎文》咧，我就嗱嗰句寫得好啊！佢啲文佢又唔係講你講情， 係 因為項羽講，不過我又覺得有少少。睇法啦，因為佢自己講話，佢寫俾十二郎文嘅書信裏邊講，就話吾行年未四十，四十歲都唔夠。項羽又話：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有冇搞錯啊？未夠四十成，好難牙。 嗯， 即係佢好唔重視牙齒衞生咯。 佢冇護齒啊， 冇護齒咯，因為古人啊嘛，唔關呢個朝代問題。點解佢四十歲未到成，好難牙咧？咁你後面講得好啊，言有盡，而呢個情無盡。 嗯， 啊，你係與知之有，與知有邪，話無知有邪，你究竟知唔知？然後又呼呼哀哉上響。所以我哋啲文章咧，開頭收筆，中間咧嗰啲起承轉合咧， 冇定 嘅，冇定嘅。即係而家我哋先要講點樣上新上色嗰啲好嘅文章，係嘛？ 佢亦都裏邊載咗好多道理喺度，文以載道咧。我哋學中文以前有老師都講過，係獨一無二嘅文字嘅語文嚟嘅，即係你讀咗中文咧。學埋哲學，學埋文學欣賞，啊，學埋呢，這個道理啊規矩，好多嘢喺裏邊啊！即係讀一科已經可以講立曬，係咪啊，老師？係 啊，唔係呢個教育噶，好似阿李密陳情表啊， 係 我點讀開始點認識啊？就我阿媽，我阿媽走咗啦，我阿媽以前背俾我聽嘅， 哦， 佢識背啊， 哦， 因為阿山金老人嘅母親咧。曾經以前是老師嚟嘅， 哦， 好早期啊， 五四運動嘅兒女啊，但佢識背噶， 二三十輩啊，二三十年代嘅時候係老師。 文呢個三孩六月咧就慈父兼背，啊，然後就係行年四歲就叩奪母子， 係啊，叩奪母子啊， 就要逼佢阿媽改嫁。 嗰陣時可以改嫁嘅咩？嗰陣時？ 吓，唔系话事啊嘛， 就个社会风气应该都 一个一个年代，即系其实咧， 晋朝嗰时系晋乜？ 晋朝 系佢系晋炎又司马炎啊。 司马炎， 其实去到唐朝都仲系好开放，系明朝咧先至咁强调节啊，即系女人嘅节烈嘅啫， 饿死事少啊，失节事大。 即系明朝嘅贞节牌坊咧，系历史上面最多嘅，系去到即系万几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使係宋朝啊，或者甚至係唐朝嗰啲年代咧，咁久遠咧，其實係好開放 的。係係 係。所以而家呢個問題，你唔好當話啲校衞，唔好提倡愚校，但係校都好重要嘅。 嗯，係嘛？咁我就反而係覺得咁嘅，即係嗱，人生存咧，首先係即係物質上邊要有保證啦。 嗯。 安全啦。 係。 咁。而對於對於父母咧嚇，咁即係年青嘅時候嘅父母，到中年嘅父母，到老年嘅父母，其實佢都有唔同嘅安全嘅需要嘅。咁譬如話中年人可能咧，即係面對嘅就事業嘅安全， 嗯， 老年人面對嘅就係嗰個健康嘅安全感。咁而健康嘅安全感相對於佢哋嚟講，除咗話係即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咧，仲涉及到佢哋嘅心靈啊、心理。咁我佢哋如果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咧，經常被提醒嚇、你係令到我哋成長，你生我哋，令到我哋即係得到我哋嘅人生咧，佢哋嗰個成就感就會大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譬如講孝呢樣嘢咧，我哋能夠讓我哋嘅父母感受到我哋對佢哋即係嗰個敬愛，感受到我哋對佢哋嘅敬愛之餘咧，仲感受到我哋對佢哋嗰個恩情啊！佢感受到呢樣嘢咧，就已經係夠啊！即係令到佢覺得自己個人生係。有一種即係 好充實，係啊， 冇錯啦。呢樣嘢係重要過你俾錢佢啊。 所以正話盧兄，你正話發問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四分五散啲家庭嚇、即係全世界都係啦，個交通係嘛縮短曬個距離啦。咁有啲喺澳洲，有啲喺北美，有啲喺西歐咁樣做嘢。咁點維持嗰個孝道咧？我就覺得譬如話你而家有 FaceTime、有 Zoom、有剩咧。起碼都知道、即係大家個樣 其實係可以做嘅， 都有一種慰問喺度、 啊， 好過書信，我都覺得好過書信，有把聲喺度。 好啦，嗱，咁今日我哋講孝義咧，就都 都好豐富啊！我相信我哋今日講得嘅， 講唔曬 嘅 真係， 講唔曬嘅我哋揾機會咧就再試下講。咁我哋要結束啦。咁就星期一夜晚十一點繼續係有廣東廣西嘅，就馬鼎盛、馬恩賜同埋劉夢紅同我哋講嘅係海灣戰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啊！咁而家我哋咧結束節目之前咧，就聽聽黃海芹同我哋唱嘅《親親你》。拜拜， 拜拜。 上小天窗，明月照在床上，何明亮？疑是地面上的霜，在这晚空的风渐渐微凉，在这温室之中，前面我俩在莫里会心里怎？惆怅，融融细雨，忘怀紧张，很想再亲着你，可不可一辈子依着你？人海茫茫有着你，纵使多么的生气，总不记起，很想再亲着你。小天窗，明月照在床上，何明亮？疑是地面上的霜，在这晚空的风渐渐微凉，在这温室之中，前面我俩在莫里会心里怎？惆怅，融融细雨。